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独家出品，晋江文学城授权，福暖文化制作播出的有声剧《将进酒》，作者唐九卿。第230集，花三。 表哥哪里是因为马道受了伤，他是将人给劫了。 他说到此处，悲难自抑。 那双腿，以后可怎么办？ 潘令刹那间想了许多，他眼下正是升官的紧要关头，提拔他为户部尚书的封书一下，再等几年，等到督察考评跟上来，抵掉在官勾案里收的弹劾，他就前途无量。姚文玉身份特殊，此刻朝中有暗潮涌动，潘令原本不欲参与其中，以免被划上了派系，但是他敬重海良医。潘令仅仅顿了片刻，就说： 菩提山就在城郊，区都内外都有巡逻队，袁卓出事非同小可，还请三小姐先与我说明详情。 他没有回避，也没有推辞，花香一便知道自己没有找错人。潘令脾气不好，唯一能玩到一起的朋友就是费氏，最不对付的人就是薛修义。当初官勾案后，萧迟也封爵设宴，潘令受邀前去，在席间被薛修义百般羞辱，立下了日后就是饿死也绝不与薛氏同坐一桌的誓言，从此与薛氏再不来往。如今薛修卓因为扶持楚军在曲都炙手可热，潘令也没有登门拜访。萧迟也当时帮过潘氏脱困，没有让潘祥杰在官勾案里被魏怀古弄死，潘令回报的去都官勾图就成为了乔天涯等人逃脱去都围杀的关键。后来萧迟也被韩城围杀，背负了谋害天琛帝的罪名，潘令也没有急于划清界限。他爹潘祥杰是个墙头草，但是潘令担得起一生正派。花香一低声把遇见姚文玉的事情陈述了，最后说： 侍郎可愿意听我几句话？ 微臣恭领。 花香宜微侧眸看着那珠帘，片刻后说： 去都如今风雨难歇，今日袁卓遇难绝非偶然，朝中的事侍郎比我更加了解。袁府死谏当为大周千古憾事，袁卓不仅是袁府爱徒，还是姚氏爱子，他此刻因为太学一事名声尽毁，但其才学仍在，风骨犹存，历经此难心智更坚，来世未尝不能负起山野，率领天下文士再现太学辉煌。 潘令默然。花香一静默良久后继续说： 袁卓今夜以后必须尽快离开去都，我即将远驾启动，出入不便，虽然有大内聘接在身，却不能大张旗鼓地送他出都。 花香一说到此处站起了身，隔着屏风对潘令缓缓跪行了大礼。潘令当即变色，迈出一步： 这怎么使得？三小姐快快请起。 花香一叩首： 袁卓此生先后受恩于贤师，他的文章我尽数读过，如今楚军方立，汉林空虚，以姑母为首的三足鼎立之势不能长久，恐求自身难保。我虽然身为女儿，却懂得国事难求。 他顿了须臾，郑重地说： 承知，拜托了。 他喊了潘令的字，便是肺腑之言。潘令见华香衣为保姚文玉竟敢做到这个地步，不禁面露愧色，急声说： 三小姐快起，我爱惜袁卓的才学，此事本该由我们来做。明日一早，袁卓就随弟妹一行离开曲都，先到丹城落脚，待他伤好以后再由他自己做打算。 他说到此处想起海良仪： 袁府虽然与我等政见不合，但我佩服他文臣死谏何等气魄，就是为了袁府，我也该出手相助。 花香一接着说： 今日袁卓没死，对方必然已经知晓，为了稳妥起见，还请侍郎想个办法掩人耳目。 潘令答道： 我已有办法。 此刻天色已晚，我不能再久留。 花香已起身，有侍女扶着到了珠帘边，看里头的姚文玉面如白纸，到底没说什么，就此告辞。花香已走后一个时辰，潘府后门便送出具草席包裹的尸身。外院打探消息的人不知详情，只听说是赵月郡主从外边捡回来的乞丐，半夜病死了。蹲守多时的追兵一路跟随，到了乱葬岗翻捡尸体，发现与姚文玉身量一般无二，连断腿的伤口都相差不离，只是面部受损，但唇间咬痕相似。男人不敢耽搁，撤人回府前去禀报。翌日，赵月郡主与潘毅启程回丹城。他才生了孩子，随同的老妈丫鬟很多，光是车就装了十几个。潘令上早朝，立在阶下等候时，看孔秋与曾玉站在前边，他担心朝中有人观望，便没有上前。如今楚军寅时起身，卯时上课，内阁组建的言官都是从翰林里精挑细选的学士，早课一直要到晌午才能作罢，垂帘理政的人仍然是太后。李建廷只是从在薛府听课变成了在王宫听课，只要内阁没有通过票决，他就必须继续做个学生。礼部早就筹备登基事宜，但眼下被孔丘等人压着，大典遥遥无期。薛修卓仍然在教李建廷，李建廷没有参政之权，却有听政之权。他一日睡得很少，早课以后小睡片刻，下午就是以孔丘、薛修卓为首的内阁会议。六部大小事宜都要由内阁呈报，他们站着餐桌商议。李建廷很少开口，但他态度恭谨，不论是早课还是会议，永远比大臣先到，会立在明礼堂檐下恭候。孔丘、曾玉原本对李建廷很是不喜，但也得承认李建廷的态度足够诚恳，他的求学之心远比李建恒更加明显。潘令下朝后准备登车，待他将要放下帘子时，却看见薛修卓与人走出了宫门，两个人相视一瞬，潘令镇定地颔首，勉强行了半礼，随后就放下了车帘。乔天涯扣上了窗，发出轻微的声响，姚文玉便醒了，他仿佛才从摇晃的马车内出来，闷热无处不在。他转动着眼睛，看见了乔天涯。 现在是寅时三刻，你还能再睡？ 姚文玉面无表情地说。 大梦一场，不堪回首。 乔天涯倒着茶喝了一口，冲他举了举杯。 喝吗？ 姚文玉静了片刻。 茶无滋味，换酒吧。你伤势未愈，不宜饮酒。 乔天涯说着解下腰侧的烧酒，摇了几下拧开自己喝了。 我喝给你看。 待乔天涯喝完了，姚文玉便说： 好酒。 乔天涯额前的发滑挡了眼睛，他最近的胡茬还没刮干净，他闻言摸了几下。 几吊钱的酒算不上好，你若是好了，我情愿花上几十两银子让你尝尝真正的好酒。 姚文玉唇角微动。乔天涯靠着桌子看着他。 过几日离北的军将就到了，我可以与你出去看磁州的秋景。 姚文玉的笑容转瞬即逝，他望着窗外，又是檐下马的当啷声。他静了好久才说： 劳烦你给同志说，明日的花期大婚替我准备份厚礼。花三小姐与我有救命之恩，也替我与她道一声谢，不要与她讲别的，告诉她我很好。 乔天涯应声。姚文玉目光放空。 谈情吧。 嗯。 沈泽川起身时，在庭院里听见隐约的古琴声，费胜调侃道： 这乔天涯深藏不露啊。 沈泽川侧首， 乔家没落，他那些公子娇妻都没有留下来。最难的时候是流放时，要跟野狗抢食，还要照顾嫂嫂。他如今仅存的只有那把古琴，日日擦拭，爱惜非常，从不弹给别人听。唉，这是他的傲气。 费胜见过那琴，连钉头都不敢碰。他不懂这点傲气，但也没有出言诋毁。他跟乔天涯共事多年，虽然从去都到磁州都想代替乔天涯的位置，但心里肯承认乔天涯的本事。 本集已播讲完毕，请您订阅、评论、分享哦。